你说这老了本来就不中用了，你这再有点病， 嗯， 怎么办呢？ 是啊， 啊，哪有人照顾啊？那有伴的人呢？你看，给你递口水，给你端口饭， 嗯， 啊，甚至呢，你不能动了，起码你还能点头应允呢， 嗯， 是吧？一旦这个伴儿没了，那一切也就没了。所以呀，对一些老年朋友啊，我真想说一句，我有一份信念呐、啊，啥信念？就是要不断地去帮助那些可以帮助、想需要我帮助的人呐、啊，让他们早早地快一点收获那健康，享受晚年的那个夕阳无限好的生活。 嗯， 能不能实现？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，啊，让很多的老两口相扶到老。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不到99，谁也不要走。都说呀，这没有那金刚钻，别揽那瓷器活。我的金刚钻是什么呢？专治老慢病。你看看吧，老慢病、一体多病，啊，我把这些一体多病有个形容。 嗯。 老大难。 老大难，嗯。 啊。 贴切。 哎，那病是不是老病号啊？大呢，大化小；难呢，难治愈啊。 是 啊，就这么几时间陪伴着你，天天吃药，控制控制，总有一天会控制不住的。所以呢，很多患者是备受折磨啊，而且呢，他们在选药、买药、治病方面，那真的是想得多，考虑得多。为啥？你看，很多人都会这样说话嘛。哎呀，倪老师啊，我用到底行不行啊？ 嗯， 治不治我的病啊？能不能治好啊？以上这些话呀，这是我在临床听的最多的一句话。 嗯， 因为中医看病啊，到最后无外乎是气血脏腑，都是一个终点，就是啥呀？就是要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济精元。哎，还是一开一句啊，嗯，你开脾胃，脾胃一开，你就有胃口，民以食为天啊。而且你还得吃得香有味道，不但有味道，你还得排得畅。哎，所以吃得香排得畅，有点小病也无妨。就这两点你能做到吗？你做到了，下一个开血脉。血脉一开，你头不晕，眼不花，不迷糊，不心慌，你胸也不闷痛了。筋骨一聚呢，哎，你想走就走，想动就动啊。精元一聚呢，精神好，好状态，脸色红润，免疫力、抵抗力是不是都强了？ 嗯， 你看看，哎，所以我要提示谁呀、啊？提示以下几大类人群：一、心血管、脑血管的人群，啊，老风湿、老骨病的人群，下肢动脉闭塞的人群，还有呢，哎呀，疼目啊，麻凉。不断的有这些症状的人群，还不知道什么原因。 嗯， 你看看你有没有啊？另外呢，那消化系统、胃肠病、免疫力低下的人群，你看看吧。 嗯， 所以你给你自己一次机会，哎，就很可能及时地解决了你一身的老慢病啊。 嗯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有信心跟着李老师一起解除疾病带给我们的痛苦，早日收获健康。当然，您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您随时拨打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筋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筋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。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。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。全面聚筋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 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本就多病缠身的老两口又中年丧子，无人养老。本期节目向您讲述一体多病该如何快速有效治疗。李老师，其实啊，很多叔叔阿姨在他们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他们的病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多，越滚越大，就像是那个狗皮膏药，只要贴到身上就揭不下来了呢？ 是够怪的啊，陪伴了几十年了。你看啊，卫生组织有一项调查呀，说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呐，平均每个人身上至少三种病。至少三种病啊。而且呢，卫生组织又说了，哎呀，当下人类面临的不是大规模的流感和瘟疫了，而是啥？而是我们老年人的一生的老慢病啊。你看看吧。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慢性病的高发多发呢？很多呀医学专家呀医学学者呀都给出了答案啊。什么呢？哎呀，说有的治疗啊，那手段就是打老鼠，冒一个打一个，冒两个打两个，你要五六个同时冒出来呢，他们怎么办？乱石打鸟，甚至是呢束手无策。你看看吧。那么造成老慢病反复发作，一病变多病，久治不愈的病，什么原因呢？一句话告诉大家，就是治病不求于本。本不就是根儿吗？ 对。 那根儿在哪儿呢？还是那四句话。嘿，脾胃不开，血脉不开，筋骨不聚，精元不聚呀。这就是导致百病丛生的主要原因，这就是中医学的根儿本。 我们不知道这个疾病的根和本，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就不正确。 哎，所以很多呀老年人呐，听我节目的很多人也是不明白这个理儿啊。哎呀，越治越重啊，饱受折磨呀。 对呀， 你看，我说一位我曾经治过的患者，一对患者，怎么说一对呢？刚才不说老来是伴儿吗？哎呦，这对伴侣啊，老头老太太呀，可是一对苦命人。 怎么呢？ 苦在哪儿了？在他家中发生了白发送黑发。 哎呦， 听懂了吧？而且是独生子。你看，就那一个儿啊，但这老两口只能相依为命嘛。但是过了十几个年头以后呢，这老两口的身子骨啊就开始走下坡路喽。哎呀，一个病接着一个病啊，多种病都来敲门了。那老爷子什么病啊？严重的冠心病，心绞痛，哎呀，血压还不稳呐，常年依赖那小药片啊，而且到医院做了冠脉造影，读了多少？60%几呀、所以当时医生就给说了，定论，支架吧。 哎呦， 这老爷一听，支啥架啊？我这个年龄段，我支得起吗？我能上去，我能不能下来呀？所以到最后三个字，放弃了。哎。这是老爷子，老太太呢？严重的产后风。哎呀，膝关节呀、腰啊、脖子呀，是吧？尤其那手啊，都变了样了。变啥样了？哎呀，关节的地方都粗，变啥样？变形了呗？啊，纽扣花啊，天鹅颈啊。这该有他都有了。你说这活怎么干？这路怎么走？ 这老两口的身体状况都很差呀。 那尤其那老爷有个什么特点呢？睡觉憋气打呼噜。啊，那老太太说呀，这老爷子他一旦打呼噜停了不打了，我肯定醒。我醒了我必须把他推醒。为啥呀？他就怕那呼噜声停了，那气儿没了。 是。 你看看。 这老伴儿睡觉都睡不踏实。 而且那老爷子后来两条腿就慢慢肿啊。尤其那下午晚上啊 肿得严重啊，一按一个坑啊。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什么了？大家知不知道啊？心力衰竭，心衰了，啊！而且呢，一次这老爷子半夜犯病了，老太太赶紧干啥呀？ 拿药 端水呀、啊！他端着一杯热水，一手拿着药，一手拿着水，刚要喂药。哎呀，正应了那句话，越急越乱呐、啊。结果这手一抖，都倒在老爷子手上了。 哎呦！ 哎呀，可是这老太太呢，随手就是一抽。 嗯。 抽啥？抽自己一个大嘴巴。哎呀，说呢，真的老了，不中用了。你看看吧。所以说老来难，老来难，难在哪儿了？啊，哪儿都难。 这夫妻俩真不容易。 没有不难的地儿。 嗯。 是不是？哎，巧的是呢，后来，哎，就听到我节目了，而且打电话说啥呀？哎呀，李大夫啊，李老师啊，哎呀，我们呢听到你的声音太晚了，我们要早点，何必遭那么多罪呢？大家你听好，他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他一定是受益了。 嗯， 哎，而且呢，当时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说我们呢现在手里有些紧呐，只能给一个人先治病，让老爷子先吃吧。老爷子说啥？哎呀，还是让老太太先吃吧。 嗯， 那他能走能撂的，那手能动的，他能照顾我呀。 哎呀，都是为对方考虑多一些。 但是那老太太说，老爷子病重不行，就让老爷子先吃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所以啥叫伴儿啊？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老来伴儿啊！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呀，你们老两口啊，可以同时吃，同时治。啊，为啥呢？因为他们当时说，哎呦，这药还能同时治啊， 不敢相信呢。 我说呀， 嗯， 老哥哥老姐姐你呀，老夫妻你们放心吧，你看看，哎，所以呢当时我给老爷制定的是什么呢？配合汉地划船，老太太呢配合鲁班开锁，你看干啥？开血脉聚筋骨啊，活血化瘀啊，解决疼痛啊，同时呢祛风除湿缓解疼痛，你看养血养筋骨，这就实现了治多病嘛。 嗯 啊，而且后来呢，大家想一想，这老两口子身子骨特别硬朗。 嗯， 哎呀，牵着手挎着小胳膊，你看溜溜达达走个一公里两公里没事儿，你看吗、 哎？ 而且还有呢，那后来还带很多他身边的那老邻居啊、老朋友啊， 嗯、 干啥，都来到我这个大家庭当中。 寂寞难言，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。 可以说叔叔阿姨的病听您这样讲述都挺重的，尤其是老爷子的冠心病、 嗯、 其实这个冠心病是老年人的头号杀手，可是他为什么这么难治呢？ 哎呀，说他是头号杀手啊，很多人不认可，为啥？他都病了十几年了，他也没心梗，他就认为不是头号呗。 嗯、 我告诉你，这冠心病啊，和那高血压、糖尿病都一个理儿。为啥？就叫做那温水煮青蛙。那前三年、前五年都没啥大事儿。 嗯， 他就是当你老了不中用的时候，他找你算账。 是， 你说怪不怪呢？所以呀、啊，冠心病它危险之处就在于啊，那心脏啊，它是需要不停地在跳，就像那发动机。啊，那机车要动，要需要油啊、 嗯。 心脏要跳呢，它需要血呀。 是。 所以那冠心病就是什么？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以后，那心肌呀、啊、心脏整体呀、啊、得不到充足的血液的濡养。 嗯。 你看，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得不到血液濡养，就会出现什么？你轻的闷憋胀疼，浑身没劲儿；重的呢，那疼就不是一般的疼了。 嗯。 有剧痛，有心绞痛。这不就升级了吗？ 是。 再升级呢，那就又发了那大病了。 嗯。 那就梗了，那就衰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、 是。 哎，所以这冠心病对老年人来说啊，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， 嗯， 这个病，一要重视，二你要了解。 嗯，可以说冠心病真的是太可怕了。 嗯。 但是我发现李老师就像。刚才您讲的这位叔叔一样的老年朋友还真不少， 嗯， 他们得了病之后 很多都不敢去做手术、 嗯、 或者说他们连做手术的资格都没有。 没错。 而您是怎么做到让他们摆脱冠心病的折磨、嗯、而冠心病的根源又在哪里呢？ 哎呦，根源很简单了啊，在你身体叫血管，在你家里叫水管、 嗯、 在汽车里叫油管。 油管、 对不对啊、 嗯、 那年久失修的老水管老油管一定会生水垢的，生铁锈的。 嗯， 啊，你不把那铁锈除掉，你那水能出来吗？那油管你不把那油垢除掉，那油能出来吗？ 嗯， 嗯、啊，那有的人说那就换管嘛。嘿，你倒挺聪明。那我问你，你冠心病心脏里那血管能换吗？ 那怎么可能呢？ 来，你有技术，你来给我换一换，我听一听。哎，在人体不能换。能做的是什么呢？叫修复，啊，叫清除血管壁的油柳子、垃圾和血垢。你看，在水里叫水垢，在血里叫血垢嘛。 嗯。 而且呢，你还要及时。你要不及时，叫久虚必瘀，瘀而成结，结而成块，块长大后就成了你。 嗯。 哎呦，这是歌词是不是、啊？这个你是谁呢？就是可怕的那个颈动脉的斑块血栓，脑动脉的斑块血栓，心脏冠状动脉的斑块血栓、 嗯、 大家说是也不是呢？你说这些酸这些块能干啥？它一个好事不干，是吧？轻微堵了就让你麻，重微堵了让你木，再堵了冠状动脉这动脉当中就让你梗、 嗯、 不就这点事儿吗？所以当下你看离了歪斜的走路呢，一米六一米七的，你看都是那血栓脑梗的人， 嗯， 是不是？那我要问大家，那血液当中的血垢从哪儿来呢？ 嗯， 我们的血管怎么就变硬了呢？问题又在哪里呢？哎，又是一个简单的答案，叫该开的不开，该聚的不聚，也就是脾胃不开，气血无源呐。人体有大药在哪儿？在脾胃呀。喘着口气儿，眼睛一睁有血呀，从哪儿来？从你中焦脾胃来呀。脾胃不开，吃不下的，没胃口的，是吧？然后还挑食的，尤其很多老年人一个牙都没了。你记住啊，啊，镶假牙，假牙它也不如你原装的呀。 是。 为啥？ 嗯， 嚼不烂，磨不碎呀。所以你把后期的工作都交给脾胃了。那你脾胃呢？本来就虚弱，再加上你牙口不好、 嗯、 气血一定是无源的。 是。 无源什么意思？那你就气血虚呗。是吧？这是一。第二呢，血脉不开。不开什么？又黏又油又腻的那些油柳子不就长大了吗？长大后不就成了你吗？ 嗯。 哎，所以就导致了血管变硬了，变脆了，最后就变破了。破了不就中弹了，中风了吗？ 嗯。 哎，最后一步精元不聚，这越来越重了。有点小病就有你，有点大病还有你，是吧？心肝脾肺肾无一幸免，这就叫一步错百步歪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哎呀，所以这冠心病啊，真正的病根儿就是脾胃不开，血脉不开，精元不聚啊。 嗯，那我相信李老师您这么多年见过冠心病的患者、 嗯、 那都是数不胜数的， 太多了。 嗯，那您给大家都是怎么治的？ 简单的不得了嘛、 嗯、 哎，但是这就是理念呐、啊。你记住，你要想做健康的主人，一定具备三件宝：知识、方法和理念。 嗯， 那我治病的理念呢？天人合一，一开一聚，不说了吗？啊，你听大家怎么说的？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？我排啥了？我冒啥了？我拉啥了？是不是啊？嗯、啊，你排出的都是垃圾油柳子，又黏又臭又黄，眼睛冒黄屎啊。身上冒黄汗呢，啊，大便五色便呢，而且排出又多又臭又黏又恶心的便，奇臭啊，不可闻也，是不是？ 嗯， 哎，那么这些垃圾给你排出，你要感谢谁呢？里面有一位上品地黄啊，滋阴补血呀、啊，它是补血的良药啊。哎，说到这儿我就想起那，哎呀，古代一位名医叫张仲景，都听说过吧、 嗯、 他最善用重用地黄，也就是说在他的方剂当中处处可见地黄的踪影啊。啊，你看他怎么说，地黄能营血归经啊，血滞能通，血虚能补，血枯能润，血乱能服、 哦、 你看是不是都是 给你治疗血液的事儿啊。 嗯， 哎，其实归结为一句话，就叫做什么呢？地黄补血活血，而且能除瘀。哎，所以你要倍感珍惜呀、啊，珍惜哦，这是地黄的作用啊，滋阴补血，你这不就合格了吗？啊，那么还有呢？那个党参我也常说，它的优势就是平性，啊，哎，不燥，不寒，是补中益气的上品。哎，气助血行嘛，气为血之帅嘛，你那血液呀，得靠气的推动，才能在你的血管当中畅通无阻。 嗯， 啊，就好比，哎呀，你想不动，后边有人推你，你自然就动了。 对， 哎， 嗯、 那么我想问呐。或者是有的人一定想问李老师，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药，那效果怎么就不好呢？ 嗯， 我告诉你，不是不好，你吃那些都叫扩张冠状动脉的药，哎，这个没错，我也认可。但是要不吃呢？ 嗯， 不相信你停三天，你试一试啊。 那如果长期吃的话，它对人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。 那大家都知道，你看看吧。嗯，那不是一劳永逸的，你体内记住啊，你动脉有斑块有血栓的，小心那静脉滴住啊，这技改的新剂型，高效速效和长效，高效来源于什么？药劲儿大，药量足，你看看。长效呢，药性平和，可以长期服用啊。尤其最后一点的优势是啥呀？大家都能答出来了吧？哎呦，喝到口里不苦啊， 嗯， 不难喝呀， 口感好， 不难下咽呐、啊，这叫做让良药不再苦口。你看，嗯、所以呀、啊，这冠心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心血管的病人，啊，我让良药不再苦口。你看，嗯、所以呀、啊，这冠心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心血管的病人，啊，我跟你说一句话。非常适合你，那你再配合点外在的进攻功法呢，你手到气到心到意到，你这一做到不就达到了吗？ 嗯， 那效果不提速吗？所以想学功法的想用药的还等吗？别再等喽，你再等一等，拖一拖，扛一扛，搞不好就进病房了。 嗯， 所以还是及时点好。哎，及时问一问，问个明白。哎，说的问到明白啊。 嗯， 我想起个事儿啊。应大家的要求啊，我给大家总结归纳了一本书籍，是我亲自编辑的，而且这本书呢具有极强的实用性。 嗯， 把我多年积累的验方啊，是吧，经方啊，功法呀，还有很多案例，我都给大家归纳了。 太好了。 哎， 嗯， 大家的呼声强烈呀， 马上就和大家见面了。 哎呀，我这没白天带黑天给大家再赶呢。 嗯， 所以一旦赶出来之后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，好不好啊？ 嗯， 哎，啥目的呀？帮助大家从方方面面来收获健康。 嗯， 哎，其实说到今天这个冠心病啊，大家一定记住，有事没事练心静啊。 嗯， 心一定要静啊，心就怕不静啊，心不静神不安呐、啊。气不顺血不活呀，那就是阴阳不调，百病丛生。 嗯，好，谢谢李老师给大家的温馨提示，也感谢您的精彩讲解。在这提示大家，您在生活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，欢迎您随时拨打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好，那咱们继续说哈。你看啊，啊，我们老年人活成什么样为标准呢？我想说两句啊，有这么几句话。你看，人到老年啊，说人到60像排球，人到70像足球，人到80像气球。这说啥呢？比喻嘛，啊，我认为很恰当。人到60像排球，啥意思？香饽饽啊？怎么香饽饽呀？儿子也喜欢，女儿也喜欢，甚至老伴更喜欢。香在哪儿？你有钱啊，你能赚呐、啊？那退休金10000来块啊，谁都得意，老邻居老张头都喜欢。你看看，你看一上女儿家溜，是吧？儿子家不让走，你这香饽饽吗？啊，这60，人到70呢？变了，变什么？像足球。 那足球是什么？那还用说吗？你一脚我一脚，是吧？你爱哪儿去哪儿去，是不是啊？你给举的多形象啊！那其实再有点病呢，在卧床呢，怎么对待你的？谁也不爱留了吧？孝心的怎么照顾你的？伺候呗，怎么伺候？轮流呗，这是孝顺的呢。啊，孝顺，老祖宗也说了，久病床前，哎，他无孝子啊，那日子不好过了吧？还有呢，好的家庭轮流，不好家庭有钱不差钱，雇保姆伺候。躺在床上的那老人家被保姆伺候的常说：“哎呦，那保姆不听话呀，又换了。你看，那不是自家人呐，是不是？不舒服。还有的呢，保姆也不顾了，自己也不照顾了，让谁送养老院了？你这球踢的，远不远？养老院你去过吗？没去过，我去过。嘿呦，一只胳膊拴一只绳子绑在床头上，为啥？”你的胳膊腿都不灵了啊，你万一你一个翻身掉地下，谁的责任呢？难不难？可怜不可怜？那叫床上拉床上吃，关键是亲儿子亲女儿谁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实际问题？李老师说的是不是很实际呢？哎呀，那个受累，那个遭罪，那个受苦，那个可怜就不用说了，叫苦不堪言。而且还没地方说去，茶壶煮饺子说不出来，跟谁说？这就是70岁有病病榻上啊，是不是乏味的活着？哎，80岁呢像气球，更容易理解了，就剩那股气儿喽，是吧？叫一破气就泄，一不小心啊失眠了，一个导火索，人没了，撒手人寰。你说说人到老年了究竟怎么活是标准呢？怎么才能做到健康的标准啊？老当益壮，身轻体健，怎么办？记住，求谁不如求己，叫做友善不靠山，尽量靠自己。靠自己啥？多听听节目，多做做方法，哎，为自己活，自私的活，想吃多吃点，想喝多喝点，想玩多玩点，你说让人羡慕不？所以我相信你跟着李老师你不吃亏，而且最终能让你实现什么？平顺呐、啊！所以咱们最好像排球，别像气球，也别像足球，您说对吗？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，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，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 欢迎回来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李老师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李老师。哎呀，听你这个节目，听得挺好。你也是疾病缠身呐。 哦，说一说吧。 哎呀，老药罐子了，一天呐、哦、吃药啊都得吃七八种。 嗯。 吃完药我都不想吃饭呢。 哦， 这个你说把胃都吃坏了， 是不是？那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？ 要高血压20多年了。 哦，血压高。 这血压啊，平平常常啊，吃着那个西药啊，硝苯地明，血压还在160-170呢，低压还在100-120呢。 哎呦， 这不是因为这病，因为这个血压高， 哎呀，后来引起这个脑出血了。 啊，出血了。 是脑出血了，走路啥的之前还能走几步。但是我后来又犯了一次严重了。 嚯，第二次复发了。 第二次复发了，就不能走路，都不能正常走了。 你这麻烦了。 是啊，那猪这个不听使唤呐，这站都不站不稳。 哦。 开始的时候还能走走，拄着拐杖能走走。 嗯。 感觉没有劲儿，迷糊。 嗯。 还有那个腿沉呐，手凉，脚凉。 哦。 是那个吃这药啥的，也没好，又一次，这回就完了。 哎呦喂！ 吃饭呢，有的时候现在就都掉下地儿，眼睛睡不好觉。 你看看，都来了。 不行失眠，这都睡不着觉啊。 哦。 呀，现在家里都离不开人了。我这是第二次犯，是今年二月份犯的。 哦。 住院住了两个月，回来现在。 嗯。 也得是靠那个就是家人照顾。 哦。你这样啊，你这个病啊，你现在最主要想怎么调呢？ 大便现在也是便秘呀、啊。 哦。 便秘，我那个从一个紧没来呀、 啊。哦。 都得用开塞露啊，才能行。 哦。 你让我把血压给我下来。 对喽。 大便通畅了，这胃呀能让我吃一顿饭，那人吃铁饭了，他不吃饭都不想吃。 没错，你呀、啊，你现在我就听你呢介绍这血压指标啊。太可怕了，你这随时都有心脏病和脑血管意外的可能，这是第一啊。所以我要提醒你啊，在吃降压药这个事儿上一定记住啊，你的血压几点高你要知道，如果是早晨五点钟高啊，你四点半必须及时跟上药。然后呢，你的血压呢，你记一个方子，叫石决明25克，珍珠母20克，菊花钩藤各15克，去煮水钩藤后下啊，就是要出锅前5分钟再下钩藤啊。然后呢，哎，你再把那山楂啊要开锅了一个放里，哎，3片就够。你看山楂什么效果呀，还能开胃，还能化脂化油脂嘛。你看炖老牛肉炖不烂，放几片山楂炖烂了是吧，它能去油柳子。你这血压太可怕了，时时刻刻你都二次复发，你呀、啊，你这指标还容易3次4次复发呀。然后呢，重点做一个是开脾胃，一个是通血脉。一开脾胃了，你大便就下来了；一通血脉呢，哎，血压就下来了，明白吧？认真做啊，马上就做，就去买那降压方，好不好？ 好 嘞，再见。 我这很谢谢您。 好，不客气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哎，李老师您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。 李老师，你这人特别真诚。热情，善于帮助人，这是我们、 哎、 我73岁老太太渴望的这样大夫。 哎呦， 那我吧，主要现在咋就是、我的病挺多的了，又是胆囊炎，又是慢性胃炎，但是我现在主要解决的我心脏， 哦、 我心脏吧是现在都有，你比如说干活累点了，或者着急上火生气，他有都有绞痛了，绞痛都牵扯到后背的肩胛骨了。 哎呦，那叫什么，那叫放射疼痛在后背。 嗯，对，完他这个吧不是说持续的，而是间歇性的，你一个试试玩。 嗯， 完了还有我这个颈椎增生，我腰部也增生，我颈椎增生现在达到啥程度，就在16年的12月份得吧。 嗯， 完了他都椎管都加载了，那说办重口玩吧， 嗯， 我走道不能睁眼睛，不能自己走了，都得别人领着我了。 嗯， 起来就迷糊干了，都这样了。 哦， 完，另外我现在低血压，高压才100，低压才60。 那你心率也是慢的。 嗯，我心率吧，原来我犯到啥时候能犯到48下，稍晚都没接到。 哎呦，我送你一句话啊， 嗯， 这叫心动过缓。 心动过缓。 心动过缓，易得心梗。心动过速。易得心衰， 是吧？ 过速就是紧着跳，紧着跳，跳时间长了就心衰了，跳不动了。 嗯， 你这跳得慢，心动过缓，慢慢慢慢，有点垃圾堵在那儿就梗住了吗？ 嗯，对， 就这个事儿。所以你总迷糊，哎，晕， 是啊， 蹲下起来更晕， 嗯， 脸色不好看， 是 吗？一般人还眼袋还重，就是这个特点， 嗯，是眼袋重。 你看看，这就严重的什么？ 太对的。 哎，其实你看，你还说你很多炎症，炎症，炎症，还颈椎，颈椎，然后血压低，心脏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么多的病归结在我这里就一个病， 嗯， 叫病门不开。你最主要的就是在你中焦这里， 中焦 就是脾胃的门不开。 啊， 你血压低又贫血，你那大脑司令部能吃饱吗？ 我记忆力特别多不好，现在 对吗？他一吃天天吃不饱，几十年吃不饱，那就让你小脑萎缩，那到最后搞不好，你搞不好，你还 你能出门，你不能回门，知道吗？ 嗯， 所以说多大年龄了？73岁了是吧？ 啊，73了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加把油吧。现在你确实有难题，但是到我这里就不是难题。现在有救，怎么救？就你脾胃这个门。 嗯。 救脾胃怎么救啊？都知道每天喝汤喝粥吧，啊， 嗯， 我告诉你，很多人不会喝汤，不会喝粥，你信吗？ 嗯， 怎么喝？有一个服用方法叫穷郁服法。 嗯， 怎么服？就是用开水，用保温杯， 嗯， 一泡之后趁热，叫频频饮至徐徐下咽，一小口一小口，呵呵，就这么喝。 啊， 你年轻时候吃饭是不狼吞下咽呢？急不急啊？ 会。 哎，对喽，狼吞虎咽，狼用脖子吃叫吞， 嗯， 虎咽用嗓子吃， 嗯， 啊，很多人吃饭用嗓子吃啊，那个米饭呢， 嗯， 还是水饺啊，一到嘴皮直接到嗓子不嚼， 嗯， 你说不嚼你给谁了？给工作都留给脾胃了， 是吧？嗯， 对呀，所以有人说喝水都胖，你吃饭急他能不胖吗？ 嗯， 是不是？ 嗯， 所以你拿到药砖喝，频频饮之，徐徐下咽，把你的胃门先打开。什么叫打开？ 嗯， 吃的有味道，吃的有胃口，想吃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 嗯， 上厕所一假大半，5分钟结束战斗，而且还有形，这就叫病门开了。这一开，就说明你的气血生化之源给你生产气血了，你的贫血就不贫血了，你那血压低就上来了。 嗯， 这个需要时间，你都贫血几十年了，你是3个月2个月。那你都得放长线儿， 嗯， 知道吗？再说你那颈椎，我教你一招，剪馅饼。你看剪馅饼什么意思？ 咱们 往地下一瞅，哎，馅饼是不是低头啊？ 嗯，对。 然后他哎，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往上一看， 嗯， 一低头一抬头， 嗯， 啊，然后不是一摇头，你看，就这三招你要做明白。你的增生啊狭窄就能改善，反之你要去牵引去按摩去，那是好一会儿坏一会儿。 嗯， 就这些中医的自然疗法为什么不坚持做呢？ 嗯， 反而再着急再生气再去刮痧再弄到最后还是这样，是不是？ 嗯， 是这样吗？ 嗯，就是啊。 哎，所以记住，简单的方法坚持做，你就是行家。好，早日康复。 哎， 就说到这儿了啊，老姐姐。 哎，那 好， 谢谢李老师。 哎， 啊， 哎，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。 哎，好，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啊。 啊，是，我是给老头咨询的。 哦， 啊，然后就头晕迷糊，这个时间呢， 嗯， 挺长了。 哦， 药没少用，针也没少打，反正始终不见强。 哦，嗯， 现在的症状就是流口水，说话不清楚。 哎呦， 啊，站立不稳，就说坐着有时候都不稳了。 哎呦， 闭眼睛打不开精神头。是吧？ 哎呦， 另外就是你的眼睛吧，直勾勾的，总往前瞅。你说他吃饭应该往碗里瞅，往嘴里搁，他总是往前瞅。 嗯， 孩子都说你那往哪瞅呢？另外大便干燥。 老姐姐，我打断你一下啊。 好好。 他这个眼睛发直流口水，几天了？ 哎呀，也有差不多一年，差不多了。 哎呦喂！ 他得过脑梗脑血栓吗？ 嗯，那个拍 CT 有脑梗，还说脑梗死呢，从那个 CT。 他说话表达的清楚吗？现在 不清楚，说话有时候吐出不清楚，俺们得反复问他，有时候一个字儿俩字儿都能听，一般你都听不清楚。 哎呦，他现在能自理吗？能走路吗？ 不能走路啊，李老师。 哎呦喂！ 就是现在全都，就是得完全得靠别人来扶持他。 这不已经是脑梗的后遗症了吗？ 啊， 都已经不能走路了，已经不能自理了。 对对，搁咱们那个院，他也没有再确诊呢，所以说这片子没少拍，也没有 你呀、 啊，用适当的药来治疗啊。 这耽误治疗了。 对对， 你这症状表现太久了。 是 啊，人的力量从哪儿来呀、啊？从精元来，拿筷子啊、 嗯， 走路啊，小跑啊，爬山呢、啊，啊、 嗯， 你没有精元，你爬什么呀？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。那车头怎么带的？ 对对， 是不是烧那一锹一锹大煤往里边烧啊？ 对对， 那不就是能量吗？ 嗯， 是不是？这个能量想补足了，前提必须有一个条件。你给这营养通道得畅通啊，你老伴儿这病啊很重。 是。 啊，我真的不能保证他说十剩十天二十天就如何如何的能走能跳，但是我能保证他带病延年少遭罪。 嗯。 既然你听我节目听得这么认真，是吧，咱们得实话实说呀，不能像有些人呢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不行啊。啊， 对 喽。哎，所以我实实在在地做这一辈子这医疗工作，要说实话啊，不能丧良心，知道吗？ 是是。 哎，这就叫中国人的良心，叫本。 对。 对吧？ 对。 所以他老伴儿想让他少遭罪，是吧？甚至呢，让他有精神头，甚至呢，让他的口水不流，这个还是有可能实现的，知道吧？ 嗯，对。 哎，嗯，所以他要用药砖。哎，热热乎乎这一喝，你听见了吧？大家排出那两年臭汗，放臭屁，排臭便，打嗝都是臭的。你说你体内、 嗯、 那不就是一个臭水坑吗？ 对，毒气。 哎呦喂，在你体内看不见呐，一排出来，很多人我咋这么臭味儿呢？啊， 是是， 哪来的呢？嘿，在你体内都待几年了，十几年了，是吗？ 对，嗯。 哎，所以记住啊。 对对对。 哎，所以你记住啊。什么呢？你老伴儿的流口水，那就是只开不聚呀、啊，啊、 哦， 那脾胃开了不聚呀、啊，那营养全流出来了。 对 对, 对。 你看那好人哪有流口水的呀？ 对对。 那就是只开不聚吗？ 对，他是从嘴，不是从嘴丫子是流口水，而是从嘴唇这个这样滴滴答滴答滴，就那么。 你看看，那都流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大小便他都不能自控。知道吗？ 对对，是的呀。 你看看，那都是不聚吗？怎么聚？ 对， 药砖一开，不但能开，还能聚。该开的时候开，不该开的时候不能开。夏天就要开，就要出汗；冬天就不能开，啊，你要偶尔的开，是不是？ 对。 哎，所以呀、啊，尽量啊，抓紧时间，让他把这能量聚一聚，聚精元，精元一足了，你看口水就滴滴滴就少了。我们在临床一二期，有的人眼看着在临床这在他床头啊守着他、 嗯， 哎，再看看他手脚呢就有温热感了， 啊、 嗯，然后有些大便呢，哎，小便的次数多的，哎、明显呢逐渐的都有所改善，这都是聚的内涵，啊、嗯， 对， 哎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是呢，我们还得是明天继续的生活啊，好啊，有我陪伴着您呢啊，放心吧。好, 好谢谢， 哎，再见，啊、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 祝你身体健康、啊、 嗯 谢谢， 好嘞，好的，老姐姐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400-099-2526，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你好，你好。 我呀，打今年阴历三月份， 嗯， 我开始啊有就眩晕那样症状。 哦，眩晕。 眩晕， 嗯， 就是瞅房子，房子转， 嗯， 闭上眼睛吧，人转， 嗯， 就是他俩来回反方向转， 哎呦， 完我就不敢睁眼睛了，完了就开始干哕，要呕吐， 嗯， 就这样现象， 嗯， 完了，啊，我就前不活忍住了，头几天， 嗯， 就开始又出现这现象了， 哎， 比上回轻， 哦， 啊， 嗯， 完我吃点药啊，就控制住了，就暂时啊，就是这症状没了。 嗯嗯， 就像这个事儿特别着忙，我就寻思， 嗯， 让李老师帮我诊断一下，我这是用啥小方能治不？因为啥条件也不是太好。 完全可以， 啊， 好的， 哎， 老哥哥啊。 哎，好。 条件呢又啊不太允许，方法总比问题多，知道吧？ 哎，对。 哎， 是。 所以你要知道，你那个眩晕迷糊啊，时而来时而走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反反复复的发作。 对， 所以这是病根在哪儿啊？你大脑供血供氧不足，血液循环快，你的大脑就容易吃不饱穿不暖，就让你晕呐。 啊， 你琢磨琢磨，为什么让你晕的症状明显呢？ 嗯， 就是消耗气血的，那能量多，能量大。 嗯， 哎，而让你天旋地转，让你迷糊，就是脑供血不足了。 啊。啊啊！ 哎，怎么不足的呢？再查根呢，是心脏的动力不给力了。 对，是， 哎，无外乎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动力不给力，一个是你的管道不通了吗？ 嗯， 你看看。 嗯， 所以有一个小方法，最简单的就是半侧头的按摩。 啊， 半侧头，什么叫半侧头啊？人这头是不是有两侧呀？ 啊 啊，你然后把你的手半握拳。然后把你的肘关节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就按摩你耳朵上方那个半侧头啊。 啊， 你要学会按了，一按，你的眼前就一亮。 啊， 你这就什么？这就给你那司令部供血供氧。 啊， 哎，然后你再换成手换按另一侧，那按上三五分钟，右侧的眼睛也是一闪一亮，这又供血， 啊， 又供氧了，对吧？这是解决标的。那治本呢？治本的通血脉，养血脉。 嗯， 哎，你看我不讲了吗？中黄竹通四道，开脾胃，通血脉，是不是？ 嗯， 利筋骨，补精元，就是人活这口气，啊， 嗯， 哎，精肾精元元气，那不人活这口气吗？ 嗯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真正的要把这血源补得上，我教给你，哎， 嗯， 把那当归。买点补血的，补血的，对，然后再买这个，买点黄芪，啊，再买点玄参，玄参就专管你的眩晕的， 嗯， 哎，然后再买点丹参，一次 这个丹参 一次每样十克， 啊， 对，熬一熬，泡一泡，趁热喝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有体疗有药疗，您的眩晕症就可以得到改善， 啊， 哎。这回听明白了吗？ 听明白了。 然后最后我提示你，你有脑供血不足的， 嗯， 啊，哎，低血压的，一定记住，不能突然的走，突然的动，突然的蹲，突然的起。 啊， 哎， 啊， 你看，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，叫四一会儿啊。像你供血不足的人，一定要坐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走一会儿，累了躺一会儿。 啊， 干什么都不能干时间长， 啊， 因为你精元。亏虚，精元不足了。 嗯嗯， 这回听懂了吗？ 听懂了。 还有什么问题吗，老哥哥？哎， 我吃这个药， 嗯， 有啥效果？完，我再跟你 及时沟通 电话，我再啥啊？ 及时沟通， 哎， 好吧？ 哎，好好， 好， 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 再见，再见， 哎， 再见，嗯， 哎，好嘞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远处蔚蓝天空。